嗨，大家好，我是 Peter。 我是 Mr. Chan。 是，我是 Sunny。 好啦，今日我哋呢就一年都係讲多科幻嘅题材啦，有呢个改造人啦、机械人啦、人工智能呢、這个就见去到魔法或者係呢、个超能力对决。咁我哋呢係时候呢返回现实生活中啦。咁因为呢我哋欣赏啲科幻片嗰时呢，我哋都需要一啲軍事嘅常識，咁就對比先至有樂趣嘅。咁就講開軍事呢，咁就最有印象深刻呢就係日本科幻動畫超重要賽面當中有一架戰鬥機，咁佢呢對亦可以即係改變個角度嘅，可以接埋嘅。咁咪亦都係好標誌有一個雙尾翼嘅設計啦。咁亦都有一個骷髏頭喺個尾翼嗰度喎，其中一款。咁就其實現實生活中有冇啲咁嘅飛機嘅呢？咁佢又係咩型號呢？ 咁呢一個咁出名就好明顯，應該大家都應該知㗎啦。呢一個就即係完全就係呢一個現實嘅 F-14 改咗少少咁出，係 啊 咁樣啦，係啦。 係，咁咪。即係點解佢呢對翼呢可以改變個角度，我第一個印象就係、咁佢對翼接埋咗係咪可以方便收藏呢，咁佢冇諗可以放多幾隻飛機喺裏面呢。 其實呢一個係其中一個理由啦，即係你會發覺尤其是二戰嘅時候呢，即係大部分嘅嗰啲航母，因為其他國家嘅航母咧，載嗰啲戰機咧，基本上都係可以接翼嘅。咁但係就唔係呢一種接法，佢哋係隻翼咧係向上接起咁樣嘅。 係，即係真係好似我哋接衫咁樣啊，一嘢咁樣接埋咗。係 啦 係 啦，咁啊可以組成一個有三角形咁樣啊，喺正前方望就。咁然後比較搞笑嘅就係咧，日本是少數當年接不到機翼的國家來的。這個零式戰機是它不是完全接不到的，它可以在最釘釘那裡接一點，即是隻翼還是差不多壓曬出來這樣，只有最外面糊回入來那裡可能連十分之一都沒有的地方接一接這樣，即是那些人都問你接來做什麼價你這樣。 差不到幾多啊。 係啊，慳唔到幾多位嘅啫，佢就咁。但係其他嗰啲，即係呢一個美國啊，嗰啲即係德國自己冇本身冇航母咁滯啦，即係海完全係英國嘅天下啦。咁英國都唔係全部都有得接啦，個原因就因為佢部分航母都仲用緊雙翼機呢個劍魚咁咁啊，雙翼機要接啊，真係有比較少少困難嘅，就真係。 O K， 嗰種型。 係啊，咁所以咧就但是去到即係呢一個中後期啊，即係尤其是美軍入場嘅時候，就基本上都接得㗎啦。係呢一個日本零戰，因為即係打嚟打去都係佢咁，所以冇乜機會改裝咁啊啫。即係佢有好多身型啊，但係改唔到好多啊。你要明白就係即係你冇同樣嗰一個機型，你可以改良嘅嘢係有限㗎嘛。 哦，係，咁即係咁就。 系， 即系除咗 讲翻 F-14 嗰个点解要可以接力啦，咁啊，除咗悭位之外，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因为佢要配合呢个唔同嘅速度嘅时候咧，佢嗰一个机翼嘅最适合嗰一个速度飞行嘅嗰一个嘅角度嘅。 哦，又咁样。 系啦，佢个速度低嘅时候咧，如果你个机翼掠得太厚咧，咁就容易失速嘅。 OK， 係啊，同埋個效率就冇咁高嘅。咁於是咧，其實即係你會發覺咧，有其他嘅戰機，甚至有前掠翼啦，即係前鯨啊，即係我成日講掠嘅好衰嘅，係啊，前鯨翼嗱，佢咧就係呢個 forward sweeping 咧，就係適合呢一個低速嘅飛行嘅，即係當年應該大家都見過呢一個叫做蘇-47呢一架戰機啊。咁佢冇大量生產嘅，而家嘅呢一個變咗 T-50 之後，佢係變返做呢一個backward sweep 嘅，即係佢係向喺後面嘅。咁但係呢佢最初嗰個設計即係出過嚟飛咗俾你睇嗰一架呢，呢、這個蘇-47呢 當年佢係向前嘅。咁、那個原因係咩呢？其實就簡單講講個物理係點呢，就係嗰個氣流呢係會主要係由呢一個最前面嗰個位向佢後斜嗰個位即係流落去，咁然後跟住呢就會喺嗰個最後嗰一個位開始產生亂流嘅。咁如果佢係向前掠嘅話呢，咁 forward sweeping 嘅話呢，咁佢嗰個空氣就流向呢一個機中心嗰個 point 嘛，咁於是就可以冇咁容易失速，即係喺低速度嘅時候呢佢都可以即係唔使驚會失速墜機咁啦。 嗱咁講啊，我諗可能聽眾唔係好明白嗰、那個啊那個翼嗰個到底係咩意思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呢，我哋平時見開呢嗰啲飛機呢都係正常三角形咁啦，咁對翼呢就係向後㗎啦、那個尖。咁呢 係啊係啊，其實常見嘅你例如講747嗰類呢最好橫㗎啦已經，但係都係向斜後 咗。冇錯。咁而啱啱阿 Michelle 講嗰隻蘇47呢，佢翼尖呢係向前㗎喎。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呢啲飛機啦，因為平時咧就基本上冇乜機會見嘅，呢啲一定係一係就打機，一係就你要揾到啲好偏嘅嗰啲科幻小説啊，或者係啲你去特登去抄咧，先至會揾到呢啲機翼係向前嘅嗰啲飛機嘅嚇。 係啦，現實度真係比較少見嘅，大家可以查呢一個蘇47。 係啦，蘇聯嗰個蘇係啦。 係啦係啦 ，SU 啊。或者英文即係 SU-47 咁，你基本上你都見得到嗰個係點款啦。 嗯，好，繼續。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架即係打平嘅話，咁啊，梗係即係比較上平均啦。咁然後跟住就，如果你向後嘅話，咁啊咁更加簡單啦。咁佢就適合呢個高速嘅作戰嘅。 嗯 ，OK。 係啦，個效率就會高嘅。咁但係咧，相對地咧，就有另外一個問題，點解喂？即係既然嚴格嚟講，咁你適合就減少個失速嘅機會，咁佢咪即係適合喺個空中做啲好靈活嘅動作啊，即係好花式咁都唔使驚。即係咩叫失速呢？就係嗰個氣流脱離咗你個機翼翼面。 哦，咁 係啦，咁脱離咗個翼面，咁你咪冇咗個揚力咯，咁你架機咪向下跌咯。即係最近嗰個呢一個737 MAX 佢就係一係就向上拉得太快，一係就向下推得太快咧，就會氣流唔能夠黐喺個翼面度，咁於是咪失速咯。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嘅速度就唔夠快，就唔可以令到佢可以繼續向前飛啦。 飛得到啦，係啦，係啦，係啦。如果玩啲比較上真實啲嘅嗰啲 simulation 嘅飛機嘅 game 咧，你突然間向上扯得好高角度咧，即係跟住到咁上嚟，就會突然間發覺，即係冇咗個揚力喎，架機突然間向下耷咧，咁嗰下就叫失速啦，係啦。 OK， 但係呢個同嗰個飛機嘅速度係有冇關係？即係同嗰個噴射嘅速度 有 冇關係？ 有嘅，佢速度越慢咧。咁第一個揚力越低啦，咁同埋就係啦，咁你就越容易會嗰個氣流唔能夠好好咁樣控制到架機嘅。 O K， 咁所以就容易。 即係但係就算我全速咁樣拉直部機，都係會出現呢個情況嘅，係咪？ 嗱，全速拉直部機咧，即係你向上扯部機向上啦。係。咁呢一個咧就係你個翼面本來流過你，即係你本來慣性就向緊前飛啦。咁你就算突然間向上扯咧，架機變咗90度向上咁樣先啦，我當你最誇張啦呢一個就。 嗯。 咁你咪突然間嗰隻翼流過嘅嗰、那個，即係你架機而家就個機腹，即係個肚嗰位向前飛緊，因為個慣性就係、是、係啦。咁於是咧，你嗰啲流埋嘅空氣咧。佢咪流咗你的機翼上面咯，咁、 oh, okay. 然後你架機本身除咗你個即係主引擎之外，你已經冇力將你向上推噶啦嘛。係。係啊，咁你咪向前飛一陣間之後，咁佢咪即係控制唔到，咁咪跌咯。 O、okay. K。 我諗到有啲似漂移係咪？即係射線態咁樣嚟。 又你可以咁講啦，即係失去咗嗰個摩擦力啦，有同地面嗰度就係啦。咁但係你空中就唔係話失去摩擦力咁簡單㗎嘛，你係直情冇咗嘢托住你架飛機，因為其實飛機絕大部分都係靠個空氣托住嘅啫嘛。 冇錯，呢個就同 啦。咁你個空氣唔再托住你啦，啊咁啊好玩啊，你咪成架跌落嚟咯。咁當然如果你係飛得好高嘅，咁你開始跌嘅時候，你有機會可以即係得翻一定速度之後，咁嗰、那個。 有翻個空氣流過你個翼面，你又可以產生翻個陽力，咁咪可以扯得翻起個機頭咯。 OK。 哦，咁樣。 即係呢個就同呢、這個嚇、啊，你喺太空入面嚇、啊，要你太空入面當然係點飛都得啦嚇，咁、啊、但係喺地球咧，你就會面對呢個問題啦嚇、啊，所以你啲咩嗰啲 F 唔係 VF 十四啊，即係啲超時空要塞嗰啲機突然之間變身呢樣嘢係。絕對有機會係嚇、啊、失速而掟落街嘅。 係啦，不過佢哋嘅比我哋現實好多戰機優勢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哋本身係推力係足夠可以浮空嘅。 O、okay, K， 即係佢本身已經夠啦，佢出力。 係啦，佢個推力係夠，即係似直升機多過似飛機嘅。咁、 哦、 所以咧，佢係足夠自己用唔用空氣就咁推力可以浮喺度嘅。咁、 okay, 當然你利用埋空氣個陽力，你就可以。即係用更加快嘅速度作戰啦，咁啊，即係呢個就係佢嗰個概念啦嚇。咁但係係啦， 即係佢變機人基本上靠你腳下邊嗰個噴射已經可以定喺空中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就我哋現實戰機都唔係冇嘅，例如最即係你直升機先啦，最明顯呢個就係完全廢話一樣嘢啦，直升機為咗呢一樣啦。咁但係因為佢完全嗰個力就主要係向下噴啊嘛，咁於是咧。你嗰個作戰嘅速度就冇咁快啦。 嗯，係喎，你講直升，呢係咪其實會有一啲戰鬥機佢都會擁有呢個垂直升降嘅功能嘅咧？ 係啦，咁樣就首先有呢一個 AV 八啦，呢、這、一個 Harrier 啦。 哦， 係。Harrier 咧係普遍你可以當作第一代係用呢一個噴射機嘅機能可以製造到呢、這、一個。垂直升降嘅一個比較上廣泛使用嘅機型啦，咁但係呢架機嘅第一個型號即係真係呢個就咁 Harrier 唔係 Harrier Two 咧，啊就好開心嘅，因為咧佢嘅失事率非常之高嘅。係、 哦、 啊，個笑話就係咧，佢哋美軍咧當時係會揾佢哋呢一個成績最好嘅嗰一班機師嚟用嘅，因為唔係佢哋最好嗰班咧，佢哋揸唔到咁滯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咩咧？佢哋個失事率高咧，係每一千架次咧，可能去到四五百架係會失事嘅。 咩話？即係有一半咁高。 呢個架次即係每次出擊啦，咁即係你出擊一千次咧，會有四五百次係會有，即係唔係架架都係墜機機位人亡嗰種咁樣失事啦。係， 即係總之會有事。 多多少少有啲 hiccup 啊，即係會有啲出錯啊咁樣。係啦，咁然後跟住就搞笑嘅就係佢哋最勁嗰班機師咧。就因為咁樣咧，就成日都喺地面，然後嗰個維修又超耐，咁於是咧就反翻過嚟啦，就令到佢哋嘅飛行時數咧就短過嗰啲冇佢哋咁勁而被編派去呢個 F/A-18 嗰一班機師度啦。 嗯。 咁然後 F/A-18 咧，雖然個即係 suppose 唔知點解好多人都覺得呢架係一架唔係幾好嘅戰機啊，我自己幾中意㗎啦。啊、最少個外形幾靚嘅，咁、那個性能啊就又唔係太差啦咁、啊、但係咧佢哋一千架機入面咧，即係一千機次咧，係大概只係有三架故障嘅啫。 哦，哇，係咁都好犀利。 根本就完全唔同級數嘅啫，你會發覺係即係 AV 八點仲飛得嘅呢架咁樣嘅嘢係啊，咁於是佢基本上咧就好快咧就即係冇人肯用啊，咁於是佢哋就要。翻去大改翻做呢個 Harrier Two， 但係咧佢仍然係出現好多問題。咁第一就係咧，佢其實係非常之唔適合呢一個超音速戰鬥嘅。 啊，點解咧？ 咁因為佢好多嗰啲功能就係為咗等佢隨直升降啊，可以就 係、 是、即係基本上就變咗做係一架快啲嘅直升機。係。啊，又貴又容易故障又難揸，跟住就喺度望住。好，我明白啦，咁樣係啊，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可能每架航母上面就配備少少咁，但係大部分都同係 F18 嘅，即係佢又貴又唔好用，又性能又係咯搞笑咯，真係大家覺得搞笑咯。咁不過冇辦法嘅，你始終都係即係佢比較上係一個先驅嘅地位嘅。 嗯， 即係之前冇過啲咁嘅嘢啊嘛，咁你第一次出現嘅時候，梗係冇人識點用，亦都啲設計就嗰個技術冇咁成熟咁啊，梗係冇咁好啦。咁係啦，咁但係就而家即係。相對地有再有呢個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就呢個 F 三十五啦。 哦 ，F 三 十五。 好。係啊，好似啱啱日本有架失事。咁、啊、但係 F 三十五唔係完全垂直升降嘅，即係佢有 A 型、B 型同 C 型咧。其實即係其實淨係得一款係垂直升降嘅啫，另外兩款係呢一個短距離升降嘅。 哦嗱， 咁嘅，因為咧呢、這個嗱講到垂直升降呢樣嘢啦，咁大家啊諗啊，到底一部飛機咁啊以前嘅正常飛行咁啊向前衝咁，然之後向上飛啦，係咪？咁啊呢個係正常起飛方式啦。咁到底垂直升降咁佢係用咩方式嚟起飛嘅咧？講翻最舊式嗰只嚇 A V 八先啦。 A V 八咧，佢就係嗰、那個引擎咧可以。导咗嗰个喷射向下嘅， 系即系将个引擎唔系咁 佢其实喺个机腹中间个位咧系可以截咗佢引擎嗰啲喷流变咗喷向下嘅，即系唔使喺机尾个喷射位喷出嚟嘅。 佢唔系个引擎转个方向啊？ F35 就系将个引擎喷到系向下咁样。 系 F35 就系将个引擎扭落 去 嘅， 但 系 A V8 就唔系嘅 ，A V8 就系佢即系个机腹嗰度系有得喷嘅。 哦， 分流哦哦。 即係佢就簡單嚟講就係係將個引擎就唔噴去後面，就喺個肚嗰度噴出嚟。 係啦係啦係啦， okay? 向下噴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佢真係好似直升機嘅，只不過你睇唔到嗰個直升機個葉佢變咗做個噴射引擎咯。 OK。 哦。咁咪就引擎個色轉去方向嗰只會比較科幻啲喎。 你可以咁講，但係咧，如果喺太空度咧，我就會建議你成個引擎轉，唔好淨係個噴嘴轉嘅。 哦，成個引擎轉， 因為太空戰咧就呢、這、一個成個引擎轉咧嗰、那個噴射嘅效率係高啲嘅。 OK。 哦。 係啊，所以你例如你喺架 MS 嗰度咧。你整喺即係將個主噴射就整喺只腳嗰度，咁然後就個引擎就係你只腳入邊啦，咁個噴嘴喺腳掌嗰個身上啦。 咁直接就喐只腳。 係啊，成只腳喐咁樣咧，係好過你淨係喐個噴嘴。當然你個噴嘴喐得都冇問題嘅，咁但係你如果淨係喐個噴嘴咧，你第一就好難通過到嗰一個叫做側心啦，即係咁你嗰個噴射逐唔通過側心，你就會轉啊個部機開始。 哦，咁 嗯。 係啦，第二就係咧，你個因為你要靠個噴嘴嚟到改變你個噴流嘅角度咧，咁咪有部分嘅能量就會浪費咗喺變咗一個熱能嗰度咯，即係佢會加熱咗個噴嘴咯。 哦， 嗰個噴射效率就低啲嘅。咁但係你大氣圈入邊咧，個問題就係你如果你成個喐咧，你嗰個成個呢一個質心分布唔同咧，你要計埋個重力嘅影響， 係因為地心吸力， 係啦。咁同埋你咁多可動零件咧，就真心好易壞嘅。其實 係，係 啦。咁但係然後跟住你嗰架戰機咧，即係你又唔係好似呢個太空嗰度，你可以唔使考慮呢個封阻嘅問題喎。你於是就要設計到哇，點樣可以解決到個封阻問題咧？咁於是咧就越嚟越複雜，然後跟住外邊冚啲嘢即係減少個封阻，又要全部拆曬，你先至可以維修到入邊嗰啲嘢咁啊。即係同宇宙戰嘅機體係好唔同嘅，所以就兩個設計真係要唔同處理方式嘅。 即係當你設計到咁複雜，有得翻咁上下複雜程度，於是就變多種高達出嚟。 係啦，其實唔係啊，你太空戰嘅機反而係冇呢一個戰機咁複雜嘅，應該係。因為你唔需要考慮嗰個大氣嗰個問題啦。第一就，第二咧就係佢本身嗰個結構啦。即係火箭嘅結構其實係相對地係單純過呢個噴射機嘅。 哦， 嗯 ，OK， 即係單純啲啊，唔係代表係好容易做啦。咁但係就相對地容易。 即 係 佢可能冇咁，即係相對冇咁多嘢要考慮 嚇。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就即係你個外形都好得，即係你首先你嗰、那個。本身氣動嘅外形，好多人就諗住咩個流線型就諗住好 artistic 咁咯，係總之我由頭到尾係 圓碌碌 滑嘅咁樣咁就得㗎啦。咁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尤其是你超音速嘅機啦，你係要盡量減少佢嗰個起伏啊。另外嗰、那個最重要嘅就係咧，你其實你睇下機嘅橫切面咧，你個橫切面嘅面積咧係如果你一細過你之前嗰一個部分嘅橫切面咧。咁佢就會產生一個衝擊波㗎啦， 係， 咁你架機就會有嗰度就會受力，咁然後就嗰度容易爛㗎啦。 Okay. 哦，即係要流線型啦。咁唔怪之你睇《星球大戰》嗰啲戰鬥機嗰啲形狀咁奇咧，有咩 H wing 啊，咩 Y wing 啊。 哇！如果你擺喺大氣層入邊飛啊，嗰啲係真係開心啊！即係當然你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方式解決嘅，佢有力場咯，有個力場。 包住你，咁啲空氣基本上咧，係啊係啊，就係、是、乜都搞掂曬啦。高達都用呢招啊！高達咧喺呢個閃光哈薩威嗰個設定入邊咧，就係點解部 MS 喺空即係喺大氣層飛可以超音速啊？哦，咁就係佢開咗一個 I field 喺前面咧，就做一個模擬嘅呢個機，即係個機手啊，即係嗰個。變咗做一嚿好似戰機咁樣嘅機頭，你睇唔到嘅，但係有個 iPhone 喺前面嘅，咁咪推開啲空氣先，咁咪唔使驚嗰個空氣阻力嗰個問題咯。 哦， 即係揾啲氣功啊，嗰個嘅 force 啊，嗰啲星球大戰嗰啲。 啊，推住喺前面係啦，咁樣係啦，就係、是、大概係咁樣解釋嘅佢係啦。 哦，即係呢個超能力就可以解釋好多，即係啲唔合理嘅科幻嘅設定， 咁又唔係完全超能力嘅，即係你如果係我哋現實道理，理論上你都可以做一個即係一定能量嘅電磁場喺前面灌啲電漿落去，咁咪變咗做一個即係你勉強都睇到嘢嘅，即係都半透明咁樣嘅喺、 okay. 前面推開咗空氣咯。即係當然呢個科技我哋而家嘅科技係做唔到啦嚇，咁但係就喺個完全理論上面係做得到嘅。 哦，係啊咁。即係呢啲其實都係好多時喺科幻片都係都見到啲攝像機啊，啲翼可以變啦、啊、又可以垂直升降啊，啲噴射啊嗰啲啦啊，咁 係啦係啦，仲有點解佢要向後咧？就係、是即係喺超音速嘅時候咧，你嗰個機頭最初個位置一定會產生一個衝擊波嘅。 係啊， 係 係啦，咁你如果啱啱即係。個理由係咩呢？如果你壓音速呢，咁你嗰、那個架飛機發出嘅聲音呢就會推開啲空氣嘅。 哦。 係呀，咁你達到音速嘅時候呢就會撞到呢個音壁啦，因為你架飛機發出嚟嘅嗰個聲音呢係唔能夠飛得快過你嘅飛機㗎嘛。咁於是就會喺你個機頭，即係你架機最前嗰部分本來推開啲空氣嗰個位呢，就變咗好似一埲牆咁呢，你就撞埋喺個密度高啲嘅空氣嗰度啦。 哦，即係你係其實撞落啲聲度係咪啊？ 係啦係啦，咁然後咧呢一個衝擊波咧，佢其實就係簡單地講就係前面嘅氣壓咧就高過呢一個衝擊波後邊近你架機嗰邊嘅氣壓啦，因為你架機頭推開緊啲空氣噶嘛，仍然喺度，只不過佢推得唔夠快，你仍然會撞埋佢啫嘛。 OK。 咁於是咧，你如果你啱啱係等於音速嘅時候，嗰一塊就係理論上一個180度喺你前面嘅牆啦。 是 一路飛你一路推即係坐埋呢一個呢埲牆度啦。咁但係咧，當你飛得越快嘅時候咧，咁嗰個就會變成一個夾角啦，就會係有一個角度噶啦，就唔係一塊平嘅牆啦。 嗯。 哦，即係需要尖啦，喎啲飛機。 係啦，就越嚟係啦。咁嗱，咁如果呢個夾角係撞咗你的肌肉度啦，咁啊睇你嘅肌肉有冇足夠嘅呢一個 structural strength 去抵禦呢一個壓力差， 夠硬正頂得住。 即係因為你係啦，肌肉外邊嘅即係高嘅氣壓，同埋你肌肉後邊即係近你架肌嘅比較低啲氣壓，如果佢承受唔到嘅，咁咪扯爛咯。 嗯， 哦， 呢、這個其實喺呢個空想科。 啊，空想科學嗰度咧，佢有講過呢樣嘢嘅，但佢就將呢個夾角嘅嗰個 cutting power 講到好似無限大嘅，你乜鬼嘢，總之一撞埋就即斷噶。sorry 唔會噶，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好明顯一樣嘢就係你嗰個氣壓嘅差別咧，係有限噶嘛，即係佢嗰個扯爛嘅力係有限噶嘛。 Okay. 即係如果你真係乜鬼力都會扯爛你個機頭，自己爛咗先啦，係咪？ 係，即係佢係用嚟笑咧嚟。超人啊，或者鹹蛋超人飛嗰時伸開隻手啊， 係啊，咁但係 俾人我想講你，係 啊，咁但係其實講咗你鹹蛋超人連啲導彈嗰啲，即係直接 鹹蛋超人 爆都唔爛啊， 呢個 Superman 嗰啲 攻擊波嘅， 唔係咯， 係啦，所以 完全對佢 你只要假設佢全身都好似個機頭咁樣，係可以承受到嗰個力嘅，咁就冇事咯。 嗯， 同埋其實唔好講到超人先啦，我哋睇翻呢一個現實嘅戰機，睇翻 F 二呢一個你會發覺佢全身有好多喺度即係凸起嘅。咁喺網上面都會揾到幅圖咧，就係佢哋講呢個 F 二嘅嗰一個嘅，頭先 sorry 唔係 F 二 F 四啊 ，F 四 Phantom 係啦 ，F 四嘅你會發現咧佢嗰個應該會揾到一幅咧，就係佢。本身是在超音速的時候呢那個衝擊波是怎樣的，它全身有很多地方會 產生呢個衝擊波嘅，因為 哦， 係啊係啊，咁樣咧就連佢都可以承受得到，你同我講超人承受唔到？ 哦， 啊，即係咁，所以就呢個空想科學就係我成日都係講，唉，真係唔好信啦，大佬。 明 白。即係佢有好多理論咧，係好明顯個作者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係佢一知半解就開始喺度亂噏。 嗯， 係啊，好啊，啊我講翻啦，嗱呢個之所以在福卡嗰個係自己咧，就 F 咩 S 有個骷髏頭喺嗰個機尾嗰度啦。咁現實生活中真係見到啲圖片係 F 十四有個骷髏頭機尾。咁原來呢種塗裝係呢啲軍事嘅坦克車啊、戰鬥機都常見嘅喎。我覺得。即係點解會知道呢，就以前呢就砌模型嗰啲模型雜誌呢，咁佢介紹啦砌個情景或者砌緊自己，佢會講一啲背景㗎，咁例如喺啲戰士休息啊，咁佢會即係坐低休息陪啲狗仔玩啊，咁又好鍾意喺佢嗰個即係戰鬥嗰個戰車上面裝個喇叭播啲歌呢就振奮啲士氣啊，或者係即係玩啲即係公仔嘅坦克車就冇咁悶啦，通常係咩呢，就係、是、即係飛機嘅機頭或鯊魚頭啦，坦克車會玩啲咩女仔呀，唔著衫女仔，或者係有啲即係愛神呀嗰啲嗰啲丘比特呀嗰啲公仔落去嘅，係咪即係 即係其實呢就即係軍隊咧，好多時候一般俾我哋感覺就好似哇，即係啲要好守規則嘅，咁全部嘢都係你即係唔能夠講笑噶，唔係有玩嘅。你總之咧就係、是所有嘢要跟足曬嗰個規矩嚟做嘅。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真係咁樣搞法咧，你就會發覺係你嗰個軍隊本身係個士氣好難提高嘅。 嗯。 係啦，咁甚至咧，例如呢一個二戰時候呢個納粹德軍咧，佢哋呢一個虎式坦克嘅嗰、那個教啲嗰啲揸坦克嗰啲人點用啊，坦克嗰本說明書咧，入邊係有好多即係有呢個美女出浴嘅圖嘅。嚇！係啊係啊，喺嗰啲空白嗰啲位咧就我 B 圖出嗰本係畫咗啲，即係例如美女出浴圖嚇，跟住酒吧撩女仔圖啊，即係有啲咁樣嘅古怪嘢喺入邊嘅。 真係估唔到呢啲唔係嚇啲揸坦克嗰啲人自己畫落去，而係本身一出就已經係有啲咁嘅嘢。 官方嘅 係啦，官方有喺度㗎，即係網上面係揾得到呢、這、一個虎式坦克當時嘅嗰個說明書。 佢就驚啲人唔去睇啊，吸引佢哋。係 啊，係啦，係啦，呢一個其實好聰明，我覺得第一咁個士氣會好啲先啦，即係你喂好悶噶嘛，同埋啲喺個即係戰場最前線嗰度，你唔係打緊仗嗰陣時，你又冇娛樂咁樣，咁啊你冇理由靠話可能三個月甚至半年先一次揾個歌手去唱下歌，你搞笑咩咁樣嚇？咁、於是咧，佢哋就即係叫做有啲嘢娛樂下自己咁樣啦，你可以話係。 嗯，呢、這個方法都真係幾聰明啊！呢、這個 係啦，咁你又即係又唔即係有部分自由嘅，即係你鍾意喺架機度畫下畫，咁咪畫下畫囉。咁當然就你花咁多精神畫完之後俾人擊墜咗，咁啊sorry 囉，係咪即係你再畫過啦，咁樣啊，咁你冇死已經好好彩㗎，係咪咁啊？ 呢啲就係所謂日本嗰啲痛車啊，所謂痛車啊，即係將啲心愛嘅公仔咧，就畫咗喺架汽車嗰度啦，即係動漫嘅人物啦， 都有啲類似啊，都有啲啊。咁當然就唔係全部都淨係即係自己中意嘢嘅，即係有部分例如畫嗰啲咩鯊魚口啊嗰啲咁樣咧，即係嗱，其實高達呢一個 MSX 爐入邊咪有個。鐵球畫個鯊魚口嘅，其實呢一個就係響呢一個現實度係有戰機咁畫噶嘛。 嗯，冇錯。 哦，有根據嘅嚇。 係啦，係啦，係啦。 同埋之所以菜裏面有隻綠色咧，嗰隻佢幾中意嘅，叫怪物嘅，因為佢好多除咗係嗰啲即係可變形嘅 戰鬥機啊，做好多輔助嘅戰鬥機械啊。 哦，你講呢個 Monster 啊嘛，即係佢 有 呢個咩個誒？卡斯哈好似係咪二十週年嗰陣時，甚至有架可以變形嘅版本啊嘛？ 超合金㗎，係 啊，可以變到做又係變咗架機㗎嘛？ 係係，佢本來就唔識變形嘅，不過就佢象徵性就有兩隻好大嘅手，係兩支好大嘅炮咁啦。咁佢個頭咧就好似嗰啲，即係雞頭定鷹頭咁樣啦，有隻眼。 B B 六啊 ，Cosmic Monster 應該係。 哦，咁佢啲名好得意㗎，有啲機啊叫戰斧啊 ，Warhammer 都好常用嘅名啊。戰斧啊，有隻係，就唔知有一隻係就全身裝滿彈藥嘅咧。嗰時可以畫啲圖好逼真嘅，嗰啲模型盒方面咧都好似真係有啲啊咁嘅嘢，好軍事性嘅畫得。 其實呢個嗰啲軍備啊嗰啲嘢咧，都用啲好中意嘅名嘅，好多時啊，即係當然就未去到嚇嗰啲科幻。或者奇幻戲入面嗰啲兵器咁樣嗰啲啲名啦，但係咧其實佢哋都成日改啲咩鬼怪啊妖精啊或者係呢、這個咩即係啲動物啊嗰啲名改落去嘅。 簡單啲，你例如有呢一個 F 十四就呢個 Tomcat 啦，呢一個熊貓啦， 熊貓熊貓佢係 唔係 Panda 個熊貓啊？係。即係 Tomcat 就即係呢一個男性嘅貓咁啊， 係英雄個熊啊， 英雄個熊啊， 係啦，佢係咪 熊啊或者咁講啊？ 似係咪似一隻老虎多啲定 係？咁然後跟住就又有呢一個例如二戰頭先我講過啦，有呢個 Swordfish 啊，跟住又有呢一個例如有呢一個雷電啊、芬達啊，係啊呢一個日本自己有另外一架叫雷電啦、啊，真係呢一個係啊震電又有啦、 啊。 如果講日本二戰就係啦、 啊。 紫電哇，咁似啲遊戲機嘅， 係 啊。 啊，好多㗎，好多㗎，即係其實就你話係咪好中意咧？又唔係嘅，咁佢哋要表達到佢哋嗰啲。即係戰機係 要聽，即係聽起嚟都要勁嘅。 聽係啦，你唔通改嗰架戰機做豬咩？起碼都野豬啦，係咪？ 係喎，即係通常一個 project 咧，就有一個叫 code name， 即係內部叫佢嘅名嘅。 但係個 code name 好多時候又同佢最後嗌嗰個 term 係唔同嘅，好得意喎呢個。 係啊，佢 marketing 出嚟又唔同嘅，係啊。 係啊，不過唔係，其實亦都有一個個諗法就係咧，因為你始終你喺開發嘅時候咧，可能仲係軍事機密啦，因為一定係軍事機密啦，咁咪可能因為係呢個原因咧，就導致到佢哋可能就啲 code name 放出嚟咧，就同埋佢本來自己開發嗰個實際個名唔同咧，就可以令到敵人要去。即係做呢一個情報收集嘅時候，就可能有困難啦。 即係完全 冇理頭啦，冇理頭嘅名啦嚇，呢個乜乜計劃，即係你哋警方啲乜乜行動啊，咩都唔知道你做咩其實。係啦。係啊，咁而現實生活上啲電腦嗰啲都會好中意用啲動物啊，甚至食物嘅名，例如好似 Apple Macintosh 有一個 version 叫雪豹嘅，係咗個。O.S. 咁其實佢哋多數都有一個嘅嗰啲叫做命名嘅準則嘅，即係嗱呢一個講真呢一個戰機嗰啲名咧，我就並唔係咁熟佢哋嘅命名準則啊。但係如果你講啲軍艦嘅名啦，例如美國嘅戰艦級數嗰啲咧，佢就要用呢一個佢哋自己啲州嚟形容。 係咯。 係啦係啦，咁你會見到例如 Missouri 啊、Iowa 啊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州嘅名嚟嘅，係啦。咁然後跟住佢而家航母艦咧，就中意用翻，即係呢個唔係佢 exactly 個命名準則，但係而家應該就變咗個準則咧，就係中意用佢哋啲以前啲總統嗰啲名嚟。係， 冇錯。 係啦，所以佢哋有呢、這、一個例如 Washington 啊，有呢、這、一個有老布殊啦，係啦係啦。 係。哦，咁啊。其實都係個系列，因為有啲嘢嚟講，我哋諗起咧，即係我有時做電腦咧，可能你要幫每一部電腦都改個名嘅，咁啊要收集埋一個系列啦，例如全部都用星座做名嘅，即係 computer name 嗰啲啊。 哦，我 就係呢一個屋企自己部 desktop 咧，就叫做呢個 Telperion 呢一個手機咧，就叫Lorelin， 就係呢一個係 Lord of the Rings 入邊。如果你睇翻 Silmarillion 啊，佢嗰、那個即係精靈寶戒，我哋中文譯咗係啊，佢入邊嗰兩棵樹嘅名嚟嘅。 係。咁又唔知點解呢，開發呢個 Android 手機啲人好鍾意食甜品嘅，有啲咩雪糕三文治啊， 啊 Oreo 啊， 係 啊， 係啊，唔知點解好似冇呢一個版權問題咁啊，佢哋喺 Oreo 啊， 係啊係 Oreo 啊，係啊，成咁樣叫啊， 有 KitKat 咯，係啊， 係啊係 KitKat， 好多就好鍾意食嘢喎，佢哋班人真係， 幾好啊，咁咪啲人做嘢咪有士氣咯。 哦，即係係有啲樂趣嘅，係即係你都係咪即係好似阿馬山中意啊？上成架機由紅色都得㗎，係咪 咧？嗱呢一個咧就有少少吹翻去一戰嘅呢一個即係紅藍雀啊呢、這個 Red Baron 嗰度啦。咁其實佢哋一戰嘅時候點解可以咁多唔同配色呢，就因為當時嗰、那個。真係好講你自己個人嘅 風格， 係啦係啦，咁所以亦都即係嚴格嚟講，其實你其實去到二戰都冇，都差唔多未有空軍呢樣嘢存在㗎，除咗即係英國同埋德國啊，即係好搞笑嘅就係連呢一個美軍嗰個總，即係叫唔叫做空軍咧，都有少，都好似有少少係。可以再拗下咁樣嘅， 因為 日軍就一定冇空軍嘅。 咁啊，係咪佢當其時嗰、那個嗰、那個諗法就係、是、即係點講？即係海軍咁啊，好明顯啦，嗰樣嘢有喺度咁，有喺度好耐啦，係咪？因為佢哋要自己一個部隊去作戰啊嘛，即係你陸軍嘅話咁啊陸咁啊，即係真係點講？地面戰嚇、啊、就係、是、全部噶咁樣咁。唔會無啦啦上海咁樣咁嗰種㗎嘛，即係佢嗰陣時 呢一個呢就好得意嘅，好似各個國家嘅呢一個海軍同埋陸軍呢就深烤都有少少唔啱雅嘅。二戰嘅日軍呢就更加誇張到呢係日本陸軍係有自己嘅運輸船同埋炮艦嘅。 哦，即係完全 就因為因為啲海軍唔肯運佢哋去作戰咁滯嘅係，係啦。咁然後另外一個搞笑到一個又係啲好小學雞嘅嗰啲拗交方法咧，就係咧其中一邊用 CM， 另外一邊用 MM 嚟到講自己啲炮嘅。 嚇！ 個原因就係因為對面用咗 MM， 我唔會用 MM 嘅，所以佢就用 CM 啦。 哦，你攞嗰個炮嘅直徑嗰、那個， 有個口徑係啦係啦， 口徑啊。單位， 係啊，後邊有單位啊， 係啊，哦， 係啦，咁你會發覺即係歐美咧就用寸啦，咁呢個就完全冇問題嘅，係啦，呢一個德國就用 mm 啦，咁然後跟住呢一個日軍啊，如果冇記錯應該日即係呢個陸軍咧就用 mm 嘅，於是佢哋海軍就用 cm 啦， 哦， 係即係好搞笑啊，咁然後跟住空軍冇空軍㗎。咁你要戰機啊？咁咪陸軍自己設計啲戰機，海軍自己設計啲戰機。 嗯， 即係就係好浪費喎、啊。 係，冇錯。嗱，最搞笑嘅就係咧呢一個成日都講呢個零式戰機啊。咁日本就講到呢、這、一個哇國粹嚟㗎，超勁㗎。咁其實講真一句，零戰係好廢嘅。你用呢一個當其時同樣嘅嗰個 release date 嘅戰機嚟同佢哋比啦，你會發覺呢、這個英國、德國、美國嗰啲戰機咧，基本上係完全撳住佢嚟打嘅，係佢比唔上嘅，根本上唔使諗嘅。 哦，係。 即係如果一對一嘅話，一定輸緊嘅。同時期即係你同一年差唔多嗰啲月份開發出嚟嘅嗰啲戰機啦。你會發覺零戰是完全沒得打的，越後期越是有這個問題的。是啦是啦，咁但是呢他們其中一個拗法呢就是說因為他是一架艦載機。 OK。 是啦，咁但是人家那些主力戰機呢不是艦載機。 真 是 一部正式戰機。 是 land base 的，就是在一個機場起飛的，咁他那個即是當然你那些 requirement 很多不同啦。 咁然後你真係睇翻陸軍做嗰部一式咧，即係你會發覺佢咩零式一式嗰啲，其實係嚟自佢自己啲年號嗰啲嚟㗎。咁所以其實就一式就 suppose 應該遲佢一年出，即係出廠咗嘅。 哦 ，OK。 係啦，咁你就會發覺嗰部其實係勁好多嘅。啊，係啦，咁但係就就因為佢唔肯合作，於是就出問題啦。 即我聽話，即係零式係佢個續航力冇咁好係咪？即係可能 通常續航力咧，佢哋就吹到好勁嘅，咁可以飛八個鐘嘅。係 啊。 咁咧但係其實呢一個咧就要靠呢個機翼灌油嚟到做嘅。咁其他國家啲戰機如果機翼灌油都係咁啊，即係佢哋啲燃料咧，你梗係裝得越多燃料飛得越遠嘅。係 啊 係 啊。 係啦，咁其實靠灌埋機翼入面，好啦，機翼入面灌油有咩問題呢？就係、是、機翼係佢哋避彈率最高嘅部分。 冇錯， 嗯， 最容易。係 啦，咁你第一你唔好話係啦，咁唔會話一打穿就即刻著火嘅，咁啊，因為你要漏咗油一段時間之後，再側邊有火花嗰啲咁先會著火噶嘛。 嗯 哼，係咁、但係當然你嗰個空戰度係咁俾人射嗰陣時，梗係好容易著火啦，咁咪成日變火球咯。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 ，OK， 你冇著火啦，俾人打穿個窿，你咪開始漏油咯。 系漏油其實都已經 咁、你 個 續航力咪就簡單地講就冇咗，係咯。咁然後就喺二戰之後咧，佢哋將 capture 到嗰啲零件就拎去做測試啦。咁然後呢、這個英軍同美軍咧都即係曾經喺歐洲度測試過咧，就係咧將佢嗰個機翼嗰度嗰啲油缸全部即係截曬，唔俾啲油流去嗰啲地方，就用翻佢自己機體入邊嗰啲油缸，即係同埋佢哋。自己嗰啲自己一樣咁啦，咁其實個運作時間係好短嘅啫。 哦， 係啊，咁然後其實最搞笑嘅就係咧，佢哋要長時間運作嘅話，佢哋解決方法係咩咧？外掛油缸。 咦？點會點外掛啊嘛？ 咪 掛邊？ 掛個你咪喺個例如機腹下邊掛一嚿嘢，咁然後喺嗰度。 真係裝多個油缸。 係咯，咁咪裝個油缸，咁我咪有好多空間，我唔使灌入機翼度咯。咁如果嗰架嘢嗰度俾人打穿咗，我咪即刻成個掉走佢，咁我咪冇。即係個安全性嘅問題咪解決咗咯。 嗯， 咁 但係 可能嗰啲戰機可能就去一次唔諗住翻嚟㗎啦咁啊。 係啊，哇！其實哇，好唔人道嘅，因為咧首先第一咧，佢哋冇解決到呢啲駕駛員去廁所嘅問題嘅。係。係啊，咁你八個鐘嘅話，你諗下嗱，佢哋冇 autopilot 啦，當年。 嗯。 系啦，咁佢哋所以系真系要聚精会神，一路喺嗰、那个即系、就是、一路揸住佢八个钟喎。咁然后跟住其实 呢个咧， 八个钟去到个目的地啦。 系啊，仲要再打喎。 系啦，你仲要再打喎。咁其实当时嘅燃油可能已经剩翻打15分钟噶啦。 系啊，呢、這个咧，如果你睇呢、這个永远的零咧，佢哋就讲过呢个问题啦。你谂下吓，我哋要吓、长距离揸到过去，然之后又再要战斗吓，讲到好似好。啊，搞得掂咁樣，其實我哋去到嗰陣時啊，你都揸幾粒鐘機啊，個人仲邊有精神打啊咁樣， 係啊係啊，咁然後跟住仲要就係你十五分鐘你就冇燃油喎，你就飛走噶咯，咁你點控制個戰場啊？即係你 suppose 係一個空優戰機，你係要攞到個制空權啊嘛。 嗯。 咁咪佢飛唔走噶啦，可能佢係打埋十五分鐘 啦。其實零戰點解個戰果好似好掂嗰個原因，因為佢經常面對嘅敵機咧。都唔係最新型嘅，因為最新型嘅敵機大部分都去咗歐洲戰場啊嘛，打緊德國啊嘛。 哦， 係啦，咁同埋仲有例如有一場咧，佢哋打緊喺呢個澳洲嗰邊飛過嚟嘅一啲戰機啦。咁嗰啲戰機其實唔係一般戰機嚟，嗰啲其實係呢一個主要係貨沙漠用嘅啦。佢哋嗰啲即係入氣口係有啲隔塵網嗰啲咁樣咧，所以個性能係下降咗嘅。 哦， 系啊，同埋仲有就係佢哋嗰個日本自己報嗰個擊墜率咧，仲多過人哋出擊機數噶。係啊係啊，即係佢哋對方嗰個實際上即係出擊同埋即係回航嘅機數嗰個數量係根本上冇日本報嗰個咁多噶。 可能見鬼啊！你擊落嗰啲係鬼魂嚟。 哦，其實就因為佢哋自己嗰個報嗰個機即係要求嘅嗰、那個證據冇需要咁嚴格。 即係例如德國咧，就唔單止你要自己影相影到對，即係影到你射低嗰個機，仲要你嘅同僚有同樣嘅相先至計嘅。所以你話係啊，所以你話德軍嗰啲哇，成百架甚至最勁呢一個哈特曼都有352架呢啲咁嘅機序數咧，真係癲㗎！即係佢哋好嚴格咁計算，所以係其實應該有好多其實係佢哋係計唔到落去嘅數嚟噶。咁不過當然又你會發覺咧，係佢係東面戰線先至有咁多嘅，你西面戰線咧就即刻個數字低好多嘅。即係就算啲咁嘅勁人走去西面戰線，都個擊墜嘅數即刻低好多嘅。 嗯， 係。個原因因為咧即係呢個沙連佢嗰個戰略思考係好癲㗎，佢話俾人擊墜一架，我哋咪整翻十架上去咯。然後咧就咁咪要開發啲新型啲嘅機，啲性能先高啲噶嘛。有冇所謂啫？十架圍人哋一架，點會唔輸？即係使鬼要咩性能啊？ 哦，咁樣啊？ 係啊，咁所以咧就德軍咪就係望住一堆，打喎，耶！咁佢咪喺度狂射低佢，咁咪搞掂咯。 嗯。 我試過㗎，其實喺某啲嗰啲 simulation 嗰啲機度咧，差唔多隻隻我都試做呢樣嘢嘅。我將呢個電腦咧就用呢個蘇聯當時即係比較常用嘅嗰幾款電機，即係例如 i5 啊、諸如嗰啲，咁好常見嗰啲咁樣嘅性能好低嗰啲機，然後我就用即係當時呢一個德軍比較上常見嘅呢一個BF 109咁樣啦嚇。咁你真係可以一打五十係冇問題嘅。 係。 即係你就算將個電腦 set 到好勁咧，你都會發覺一打五十係毫無問題嘅，係仲要係我嘅嗰、那個即係。反應好差嘅，我玩呢啲要即時反應嘅機咪真係唔係好得嘅。 明白。 係啊，咁所以你好容易明白點解佢哋嗰啲擊墜數可以佢高得咁誇張。 OK。係居然可以咁。唔係，不過又咁講，因為始終咧，你喺空中作戰咧，同喺海喺地啊唔同嘅。你雖然可以好多部機去圍一部機，但係咧，因為你個性能。嘅差距咧，真係可以做到咧。我部機快過你部機好多，或者一啲啦。然之後你係追唔到我部機嘅時候咧，咁你就算有幾多部機圍我咧，都唔會有好大嘅作用，都真係有可能係咁嘅。 嗯，係啊，咁嗱，嗰啲話喺即係啲士兵咧，即係有某種程度嘅自主性啦，但係咧。我唔知道我哋睇科幻片嗰時啲機械人啊、高達嗰啲，嗰啲主角中意出擊就出擊嘅喎，佢隨時可以喺藍橋揸走嘅高達啊，我要即係離開嘅戰艦啊，咁就揸走咗。咁實際上啲軍隊裏邊唔會咁容易俾你隨便開架戰機啊、開架坦克走咗去㗎，同埋咧，因為你出擊你都係成班人一齊幫你嚟戰鬥機起飛，你都要夾板，即係有啲人去。帶領啊，指揮啊， 咁咪最簡單，你要打開機艙，唔係，即係嗰個點講啊，出擊嗰個位嗰道門啊，你都要嚇、經常投批啊，如果唔係嘅話，佢唔開門俾你撞出去咩？真係。 但我見啲日本啲動畫高達啲主角隨時啲高達俾人偷走，跟住又隨時啲主角又走去偷人啲高達，即係高達咧係俾人首先係俾人偷嘅系啦，就係、 是、話其實就非常之得意一樣嘢咧，就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咧，即係我就成日喺網上都聽到內內就有人話點解唔加個密碼鎖落去，或者加條車匙落咪搞掂咯咁樣。其實現實度嘅嗰啲軍備咧，絕大部分都冇呢樣嘢嘅，冇呢樣嘢嘅，全部都係如果係你識得揸，佢亦都喺一個可以揸得走嘅狀態。即係已經準備好曬啦， 冇曬油啦， 係啦，即係灌曬油嘅咁樣咧，係你真係可以上到架機度，你係可以開得喐佢，可以開得走嘅。咁個最大嘅難關係咩嘢咧？即係同我哋普通平時架車牌喺街邊最大嘅唔同係咩咧？就係、是你要入去一個戒備森嚴嘅軍事基地，然後喺個軍事基地嗰度唔俾人射殺嘅情況之下開走嗰一架。即係就算唔係值幾億，都可能值幾千萬嘅嗰架咁嘅，即係最高機密，你話可能性有幾大咧？ 哦，係啦，即係可能咁講，你高達嚟你第一部嗰啲，即係戰艦裏面成班都係雜牌軍嚟嘅，冇一個真係直升軍人咁，你所以即係亦都唔係好嚴格啦啲軍紀啊，因為而咧即係本來想鎖到阿寶話，哎佢即係違反軍紀啊，咁揸到高達咁混，咁點知敵人嚟到，哎快啲放翻阿寶出嚟，我哋唔夠人手去打人對抗敵人啊，咁又放翻佢出嚟咯。 啊，都就係呢一個嗱講真嗰句咧，佢夾硬就將個情況 set 到變咗做咁樣先啦。即係首先就係佢響一個好嚴重地冇足夠防衞嘅地方，去放咗幾部好勁嘅機出嚟。 係 啦。咁然後跟住俾敵人打嘅時候，係見到佢係冇完全冇防禦能力嘅。咁啊，即係首先呢個係一個好，不過嗱，這個你可以話係馬叉藝高人膽大，佢夠膽開住一部武賽，拎住三四部渣鼓就走去呢、這、一個月神二號嘅呢個後花園嘅 Side Seven 嗰度喺度遊走咧，佢本身真係好癲嘅呢一個做法係。 嗯。 係啊，即係嗱，到底呢樣嘢有幾癲咧？我打一個比喻下，就係、是、好似你攞住一支好基本嘅 AK 四廿七，然之後喺呢一個香港解放軍駐港部隊嘅基地嗰度爬牆入咗去，然後喺佢個演習場入面喺度遊下四圍行，大概就係咁上下嘅難度啊！呢樣嘢係， 基本上應該。即係軍事地區係警備森嚴， 即係你一俾人見到咧，基本上就對方嘅比你大幾百倍嘅軍力就會即刻閃出嚟啦。 哦， 係啊，咁即係你即係係去人哋個即係最大嗰個軍事基地嘅後花園嗰度喺度遊嘅啫，真係。 係啦，即係唔係真係似得話啲機械人咧？駕駛員咁樣，隨時隨地揸到自己出去玩，揸個機械人出去咁樣。 係啦，咁當然佢有解釋嘅，即係當時亦都冇人即係會覺得有人夠膽做呢樣嘢。 係，所以疏於 防範之類啦。咁所以即係係啦，咁然後聯邦就好自然又用各種話佢哋即係即係叫做你話腐敗又好，你話。即係唔小心又好，咁就好多嘢夾之下咧，佢就成功做到呢啲咁嘅創舉啦，咁樣。 係啦，即係通常都係即係好容易俾人潛入嘅。 係啦，咁然後你反過嚟就例如00835咁樣啦，直情好似英文版有個即係將呢個根藤強奪嗰一集譯個英文名叫做根藤 Jack 啊。即係你知道 hijack 就係劫機啊嘛，係啦，咁佢哋嗰集就改名叫做 Gundam Jack， 係劫個高達， 劫個高達係啦，咁本來日文個 title 係呢個 Gundam 強奪啦，咁啊即係嗱佢都比較合理嘅，因為佢買通曬呢一個唔係聯邦軍啊，佢買通咗啲 AE 社嗰啲人咧，跟住唔知點撒到套軍服俾佢入去啊嘛， 係。 係啊，咁又因為即係話曬場戰爭完咗三年，就喺一個比較上後方嘅基地嗰度咧，就佢哋嗰啲即係防守比較上薄弱，亦都 make sense 嘅。 嗯，係，即係。 係啊，咁然後又好白痴地唔知點解裝個核彈上去先，跟住第二日先演習嗰啲咁樣嘅搞事咧。 聰明人。 係啊，係啊，係啊，佢即係其實大部分都係個時勢做英雄咁樣，總之就一定要將所有嘅巧合擺埋曬一齊咁。咁樣囉。 嗯即係、就是、都係有好多軍事元素啦，高達嗰時。 啊我記得Mark II 點解俾加美油可以搶一走呢，因為點解呢個加奶油走到入去嗰個咁入面冇好似冇人理佢咁樣呢，即係個理由好似就係第一就係佢阿爸阿媽嗰度做嘢先啦。 係。 係啦，咁然後就即係然後跟住仲要就係、是 佢走去打咗呢一個泰坦之石軍官一拳咧，咁啊，所以就俾人帶咗啲更加深嚴嘅地方。咁然後，但係然後跟住又有幾部 M S 襲擊我，咁佢哋梗係冇時間理呢啲咁樣嘅小嘢啦。咁於是掉咗佢響個咁樣嘅，即係最深警備深嚴嘅地方。然後佢一扭之下就走去揸走咗部機，就係呢啲咁嘅笑話咯。 係咯，佢全部已經 set 好曬㗎啦。 係啊，即係所有嘢都係啱啱巧合嘅，即係嗱，平時咧就戒備森嚴噶，不過而家咧你就因為你佢唔 expect 你係即係軍人啊嘛，佢當你係一個普通平民百姓咁，佢咪唔理你咯，咁咪抌你喺度咯，即係甚至其實嚴格嚟講，佢應該保護你添。 係， 咁係。佢布拉道嗰陣時咪就想保護佢咯，咁所以先至即係會帶佢上嚟走咁啊啫嘛。 嗯。咁啊，即係後尾有啲科學片又實有解釋，話啊嗰啲機體咧唔係真係咁離開走嘅，例如嗰個係即係獨角獸係咪啊？佢好似話個男主角係話要登記咗佢嗰個獎文定 DNA 先開動得到啦，係咁啊，又或者係含留套無極的老獸嗰啲機體，全部都要有個 USB 手指入咗去，就要撳一大串好長嘅密碼嘅。 嗱，呢一個我記得當年好似Jack Gunner都有類似咁樣㗎，佢有問佢嗰、那個即係軍人嗰個編號㗎，跟住佢自己就亂咁作，講一二三四六七咁上下嗰啲咁嘅嘢，咁然後佢就剔咗佢㗎嘛，好白痴㗎嘛，即係未換咗 database 嚇。咁但係其實咧，又係講翻嗰句咧，就係喺現實度咧，係唔會有啲咁樣嘅 security 㗎，因為咧你上到去。你如果係需要緊急出擊嘅話，而你咁啱可以出擊嘅人係攞唔到嗰樣嘢先啦。例如你有車匙，但係你攞唔到條車匙，但係你企喺嘅機側邊喎，咁你係咪要揸上去啊？ 依家其實佢所謂啲軍事武器其實都係種設備嚟啫，邊個用咪邊個去攞咯。即係其實會唔會有所謂專用機呢個概念啊？即係話得我一個先可以揸呢部紅色嘅揸鼓嘅，其他人定得嘅。你話是根本上你邊個有任務，邊個有任務需要揸咗嗰個 S14， 咪俾佢揸 S14， 佢要揸 F35 就揸 F35， 定係因為咁樣咧？應該 一半一半嘅應該係。嗱，你如果睇翻咧一戰嘅時候就完全係專用機嚟嘅，因為差唔多佢自己整出嚟咁滯嘅嗰啲機可以係。 嗰啲可以自己有啲咩圖畫上都得啦， 你中意點玩都得啦， 即係Hello Kitty 上去又可以啊，叮當。 係啊，你自己出錢整噶嘛，我理得你整咩菜啦，即係。係啊，咁點解佢哋可以中意遊到紅湯蕩咁明咁顯眼嘅原因咧？咁啊，梗係我藝高人膽大咯，你 就係呢架指揮官啊，呢個目標啊，呢個。 你咪見到我咪見到我咯，你咪嘗試打低我咯，你飛過嚟我打低你先咯，咁嗰啲咁嘅概念嘅嚇。咁、啊、但係咧到咗二戰嗰陣時咧，理論上所有人只要你識得揸咧，你可以跳上人哋嗰部機度都揸走嘅。 係。 係啦，即係其實專用機嘅概念咧已經減少咗好多噶，但係仍然大致上都係每人有分配一部嘅。 哦，即 係呢個有佢自己原因嘅，因為咧你跟翻你自己嗰個 tuning 咧，即係當然你本身同你自己嗰、那個即係 mechanic 應該係好熟噶嘛，即係個機械嗰、那個，咁佢幫你維修下機咁啊，喂呢度同我 tune 到咁樣，即係例如我可能覺得右邊隻翼嗰個 flap。個反應好似唔係好夠靈活喎、哦，可唔可以同我即係整翻好啲啊？咁樣咁啊，OK 啊，咁咪同你調整得靚啲咯，咁樣咁左邊唔使啊，我都好少轉左邊啊，咁佢咪可能唔理咯。咁 因為 隨便跳上人哋嗰架，咁你咪喂點解左邊嗰個反應咁差啊？咁樣 因為嗰啲機咧就冇一個叫 multi user 嘅概念，即係而家你電腦咧，你每人。set 你個 account， 你用你 account login 咗，咁嗰啲 setting 自動跟你嗰套啊咩 wallpaper， 你中意初音做 wallpaper 又得，你中意啊成畫邊係黑黑地嘅又得，咁啊全部 custom 埋專有化，但係以前冇咁樣噶嘛，以前 係因為以前唔係咁依靠電腦啊嘛，同埋你好多嗰啲嘢其實你 mechanical 要 set 佢噶嘛， 即係所以個機師同嗰個修理嗰、那個。事故要好熟悉，但如果唔係，佢整蠱你咧，即係又幫你入 唔到單。呢、這個咧就其實好難講嘅，因為始終就算你嗰個關係好差， 佢都係幫你國家打仗嘅，即係你整死咗佢，或者你整蠱佢，令到佢會有事嘅。咁係啊，咁而且仲要嚴格啲嚟講，咪你可能即係佢係最後 defense 嘅咯，跟住後面基地就係你自己坐喺度咯。 唔係咯， 係 係啊，你整蠱佢死咗，跟住啲敵人喺度，即係 變咗整蠱自己啊。 係啦，自己整蠱自己啫咁樣。咁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個諗法咧，就係咁，我其實將佢個軍階 set 高啲，即係嗰個負責維修嗰個軍階，一般嚟講係最少可以同你平起平坐，甚至高過你嘅。咁你咪唔可以亂咁玩嘢咯咁樣咯。 嗯， 係啊，咁當然唔係全部都係咁啦，即係你始終你做維修嘅，你冇理由一入去維修就真係超高軍階噶嘛。即係尤其是有戰機嗰啲，戰機好似最少都要位級噶嘛。即係佢本身肯定係士官嚟噶嘛。咁但係你維修呢啲好大機會唔係士官嚟噶嘛。 嗯， 係啊，所以好難平起平坐噶呢個就。 係。咁亦都有講話咩嚟跳降傘嗰、那個降傘嗰係要你自己檢查一次先嘅，即係你自己負責翻自己條命咁樣。 嗱、哦，現實度就比較上困難嘅，因為你嗰個降傘你係要接得好好，你先至收到入去嘅。 係 啦，咁你要求個個都識得接嗰個降傘咧，我覺得又有少少奇怪嘅，因為即係尤其是越現代嘅戰機機師咧。佢哋要學嘅嗰啲操作啊，嗰啲嘢咧，即係雖然越嚟越多自動化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嗰啲物理啊嗰啲嘢，佢哋要學識嘅。 係 啊，咁所以你仲要教佢點樣接嗰、那個即係降傘咧，就有少少搞笑嘅。 Okay. 嗯。嗱，你話佢係散兵咁，佢即係經常要利用嗰個降傘，甚至落到去即係使唔使回收咁都同佢有關嘅，咁就。佢就一定要學識啦，咁但係佢唔係學揸飛機嗰人啊嘛。 哦，咁樣。 係啦，同埋講開降傘咧，頭先咪話零戰要揸八個鐘頭，佢冇廁所嘅。係。咁佢哋啲屎尿基本上就直接賴落去嗰張凳度啦，咁然後張凳下邊就有個降傘。咁佢啲捐質絲質嗰啲降傘咧，就經常就發毛噶啦。 唉。 哦，咁樣。 係啦，係啦，嗰啲呢啲咧係嗰啲日本而家嗰啲極右派非常之唔想承認嘅一個事實。即係佢覺得咁光榮咁，即係佢哋係覺得呢一個靚女唔使去廁所呢啲咁嘅概念啊，即係呢啲咁光榮咁勇敢嘅軍人係唔需要去廁所嘅，係唔會整污糟下邊個降傘嘅。 即係正如 Iron Man 咧，係唔會喺下邊著一條鏈片咁樣。 係啦，咁但係到底又需唔需要整廁所咧？就係呢個副嘢喺呢個嗰、那個 Gracco 嗰度，即係呢個 G 復國入邊喺嗰啲 MS 入邊整廁所呢樣嘢又點啦？其實有另一個問題嘅，咁第一就你小便可以用尿袋解決啦。 係。 你大咧，其實就有個呢個調查，你真係作戰嘅時候咧，因為你個緊張嘅個心情嘅關係啦，係好少會大氣倒出嚟嘅。 係。 即係你係真係嗰啲連續要你揸八個鐘頭機咁，你有中間有好長嘅時間每日做，唔需要好緊張嗰啲時候，你先大氣倒出嚟嘅。所以咧就淨係得嗰啲長程嗰啲重型轟炸機先至會整個廁所俾你嘅。 哦 ，OK。 即係唔需要直接同人前鬥或者機會少啲啦。嗱，現實到的而且確有廁所嘅戰機嘅。呢、這、一個測試下應該係蘇34，係啦，應該蘇34係有廁所嘅，亦都甚至有個廚房仔嘅。 真係好長途喎、啊，嗰啲。 係佢其實係一架中程嘅戰機/攻擊機，所以佢唔係完全需要同人前鬥嘅，咁所以先有啲咁嘅古怪嘢嘅啫。 哦，咁啊，中程嘅啊，即係話可能 因為你越帶得多嘢咧，你架機嗰個作戰能力就越低噶嘛。 唔知運輸機咁樣啦，都想俾人炸噶啦。 裝咗個廁所，咁人哋冇裝廁所個機嗰個性能咪高過你有裝廁所呢個性能咯？即係我假設其他所有嘢一樣啊， 戰鬥方面啦，係 係啦係啦，咁然後講咗句你而家講你唔需要飛好耐㗎啫嘛，你有架航母運你過去，咁你其實你都係可能會先半個鐘最多一個鐘頭到，咁你已經同人打㗎啦，咁然後再打嗰陣時以前就玩前鬥啫，而家基本上即係你個雷達感應到人之後入到你個飛彈嘅射程，你放支飛彈出去飛走㗎啦。 嗯，系。 系啦，系啦，咁所以你个作战时间好短啊，刺卜鬼锁啊。 系啊，即 即係唔會話喺個產品裏邊咧好悶啊，裝個收音機聽下歌啊，裝個 冇啲嗱有呢啲咁樣咁無聊嘅嘢嘅國家係咩咧？英國 唔係意大利， 大英帝國嘅產品係要高調嘅，係啦，係啦， 真係有㗎嗰個少女戰車壞真係。 真係有架機專用嚟煲茶嘅，係。大英帝國呢一個咁光榮嘅國家，士兵冇茶飲點得嘅咧？每日都要飲下午茶噶嘛，咁所以我哋要有個地方可以煲茶。啊，你睇下啲美軍啦，美軍佢哋要煲茶要出去架車外邊喺嗰個 engine 嗰度煲嘅。 係。 係嘛？啊，真係啊！呢個大英帝國光榮嘅傳統，幾百年落嚟就係士兵要有茶飲。耶！ 啊，係。啊！呢一節又講到好多都係呢啲啊軍人嘅生活嘅秘聞啊，咁啊即係同我哋可能啊啲科幻片中有啲係相似嚇、啊，有啲誒就好唔同嘅。誒、啊，我哋啊，我哋下次咧可以繼續再講一講軍事嘅常識啊。 係啦，好，下次見。